健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今天的北京市最美义工专题为您讲述北京化工大学雷锋精神研究会2015级主席、中华雷锋网编辑金建华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1997年出生的金建华，在大学期间参加了很多公益活动，包括帮重大疾病患者筹款、去贵州参加支教活动等等。这些年的历练已经让公益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做公益这件事情是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算是、 可以这么理解啊。除了你自己喜欢这件事很开心之外，这件事情给你的个人成长有所帮助吗？ 当然有啊。在我加入雷锋精神研究会的第二年，我不是做了这个雷锋精神研究会的主席吗？然后呢，这个组织呢，它其实上面还有一些是雷锋的战友。我大二六月份的时候加入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学雷锋基金管委会。当时呢，因为我会电脑，然后这个基金会呢，他办了一个官网叫中华雷锋网，当时需要这边的需要志愿者，然后当时就去了。在这个组织，您说的这种个人成长，我觉得它真的是让我的整个人生的这个厚度，加厚了非常多。 那都做什么呢？ 我们主要的就是从我的工作的角度，你每天都会接触很多就是好人好事。我因为我是网传编辑嘛，我们每天都会编辑一些稿件呀上传，然后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雷锋精神，就是从当代的视角来看雷锋精神，去了解雷锋精神。其实在做工作的时候对你成长是局限的，但是当你和这些人，这些雷锋的战友，还有就是我们的副秘书长是李素丽老师，对，我叫他李阿姨，我跟他有过一些接触，然后呢还有谭卫兵老师，我是拍摄雷锋纪实活动，就是12年来，他拍摄了一共得有270多万张照片 啊， 然后呢行走107个城市，整个的视频的时长超过1000小时，我当时呢就是也跟他有过接触，就是在跟这些非常非常德高望重的前辈的接触当中，你的成长就已经和同龄人就已经开始有非常大的差异化了。我们当时在就是2017年的8月份，在湖北宜昌开了一个全国雷锋见证者化雷锋大会，这是当时我们组织举办的一个活动，然后邀请了全国各地这些雷锋的战友，像薛三元、庞春学，还有雷锋的学生，宋桂琴，还有乔安山，就是离开雷锋的日子那部电影，就是以他为原型拍摄的。我当时印象特别的深的时候，因为当时谭卫兵老师跟我在一间屋子住着，他60多岁了，他提着两个大箱子，那两个大箱子得有100多斤长，里面全是仪器设备，因为他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他一直在拍摄雷锋的活动，就是每逢有这样的活动他肯定不会少了他的身影的，而且他是会场整个会场最忙的，他是60多岁，谭老师在会场整个会场没有一刻是停的，一直在捕捉每一个与会者的身影。 我记得当时第一天的早晨，哇塞，我早晨五点钟我还睡着的时候，他老师就已经起床了，就开始拍摄。你就发现哇，我又问他，我说老师您都这么大了，您不累吗？他说不，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我非常的快乐，我为什么会觉得累呢？我很难见识到六十岁的人能有这样的精神状态，所以我对他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所以就是在现实的共事过程当中哈，你看到的这些感受到的这些给你带来的感悟，比就是在书本上跟你说你要学习，你要做事情， 对对对， 要专注，要怎么怎么样，可能那个冲击性要大很多。 对，你只有感受到去了解到，其实你现在刚才问我，在你参加雷锋精神研究会之前和参加雷锋精神研究会之后，你的感受有，我觉得就是你只有真正的去了解它了，你才知道它真的是太有价值的一个东西，太有价值的一种精神了，这种快乐的敬业精神，这种定位精神，钉子精神，这种钻研精神，真的都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太需要学习的补充的东西了，我觉得当今的社会是有点浮躁的，一切都在向前看，一切都在向经济看齐，我不反对，这是国家在向好地发展的一个表现嘛。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文化，像雷锋精神这样的一些文化，更应该被我们提起来重视。我觉得雷锋精神有的这些精神更多的是对生活的热爱。你看雷锋他是一个非常时髦的人，就在那个年代来讲，拍照是一个非常时髦的事情。 对， 你刚才就问我，你说现在这大学生为什么还会去关注那个年代的事情，其实大家都是不了解雷锋，当你去真正了解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哇塞，其实时代和时代是有共鸣的， 他也是一时髦青年哈。 对，他是有共鸣的，就是你从那个时代，就他在那个时代的土壤中，他会有那样的一种土壤能够萌生出这样，你从他那个时代来看，这样的孩子他就是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就是值得学习的，毛主席都给他题字， 就是充满热情的， 对，始终是在充满热情的 做任何事情， 对， 而且是向善的， 始终在追求真善美。 对， 对，他就是从那个时代的土壤中，他追求他那个时代的真善美，那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价值观的存在，他一直在做，他做得非常好，所以全国人民都应该向他学习。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会觉得他过时呢？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我觉得应该是更真正的去了解这些，去感受一下。我很幸运，我感受到了，我成长了这么多，那没有感受到的，我觉得就是很遗憾了。 你会跟你的同学们分享你的这些感受吗？ 会啊，我们的。 但他们会不会有的时候有点侧目啊？ 会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姜太公钓鱼。我们这个团队的发展非常非常的不错，参与进来的人都会非常非常的温暖。我们一直在讲要做有温度的北化人，这是我们组织的一个口号。那大家就是参与进来的人都会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回忆，你既然没有参与进来，那你就没有这份回忆。我觉得那你是你的遗憾呀。是吧。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选择，他如果对我侧目的话，那他就去侧目好了。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 你会想办法说服他吗？ 我不会去说服他，我更多的是带很多人去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不会去就是说 自己去感受哈。 对，你自己去感受，因为在我做的过程中我是被改变了的，我始终在做。为什么我会始终在做？那因为我很喜欢做这件事，就我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会很有成就感，很有收获，那我去做了，我感受到了这些东西的存在，对我的内心的一个滋养，就非常非常有益我的成长。所以我去做了。那如果他觉得不喜欢，那他就去做他喜欢的事情好了。前两天金云老爷子走了，我一直就觉得他说的一句话非常好，就是心中有剑，落花飞叶皆是兵器。无论你是在就是参与这个组织也好，还是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也好，只要你是热爱生活的，追求真善美的，那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成功的健康的人。 所以你也不说非得拽着人家哈， 对， 都得到我这条，可能就是有各种途径能够达到那个理想的一个人的存在的状态。 对，只要你抓住生活的本质，抓住真善美的本质去做就好了。而且在做这个过程中，只要你快乐，快乐的做，我觉得你不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做什么样的事情，只要不偏离这个本质，那你做的就非常有意义。 就是说还是很包容的。 对，雷锋精神就是非常包容的。 这个包容的心态你觉得也是受益于你这两年参加的这些活动是吗？ 嗯，是在有一些活动中的一些人都给我的影响。我最初做事的时候，你会就是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道德绑架的一个心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验过。 嗯， 就是那我当时我大一的时候，我帮了几个白血症的，就是他们患白血病，然后我在网上了解到他们，然后我去帮他们。那个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去有一次去解放军301医院帮了一个孩子， 嗯， 我当时号召大家捐款，但是其实好多人就是然后当时就有点就是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有意义，为什么你们不做呢？你们为什么不做呢？ 嗯， 你们怎么这么善没有善心呢？ 啊， 其实 你就觉得因为这个事情我发起的，我做了，我就比你们周围的人要在道德上高一等。 对对对， 会有点这种感觉。 站在道德高地上，其实这其实就已经我觉得有点不太 有点跑偏了， 有点跑偏了。你做这件事情本质的应该是给他提供帮助，而不是站在道德高地上。就是虽然可能那种环境就让你觉得很无奈，但是就是从那件事之后，我觉得啊，这样做不对。应该包容大家，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那很多人他可能手头就是比较紧，没办法，但是很多人其实转发了你不知道而已。我非常就是喜欢杨绛先生说的一句话，叫人生无路，你走到哪个阶层，你往上走是仰视，往下看是俯视。就是当你仰视的时候你会很自卑，当你俯视的时候你会很自得，只有你平视的时候你才能会发现真正的自己，真正的美是什么。大家都是平等的，你做这件事，比如说我做公益，我获得的是一份快乐，那其实对你还是有利的呀，因为你有对你有利，你才去做这些事情，对自己有成长，所以你才去做这些事情。大家都是这样的， 而不是觉得我因为做了公益了，我做这么多事情，好像你们没有做这件事，我就比你们在道德上要高一等。 对对对，是这样的，大家都是平等的，请平视每一个人。我觉得， 这个转变其实还蛮不容易的， 是心智是慢慢的就 慢慢成熟的， 对，成熟的， 都是在这些活动当中一点一点感受， 对，一点一点的去改变，从点滴的感受去改变。我觉得在这几年的公益旅程中，我的成长非常非常大。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在这些年做公益的过程当中，金建华比同龄人有了更多的成长，内心也更平和了。你说你从宁夏农村来到北京，在学校里头还是有一些功利心的， 对， 就还是想更快的到达一个更高的高度， 对， 对吧？有一点急功近利， 有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要证明自己嘛， 对， 对吧？通过雷锋精神研究会的种种的活动，真正接触到这种实实在在的人和事，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慢慢一点点的平和起来，包容起来，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成熟，什么是真正的能力， 对，对，真正的就是。当时在参加就是全国雷锋见证者大会的时候，你想李素叶阿姨，那是多么，您能从就是我在宁夏，然后听到李素阿姨，哇塞，就是都 好高啊， 好高的人。但是当你去和她在一个桌子上开会的时候，你会发现阿姨是多么的平和。 我采访过李素丽，她是一个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热爱生活的人。 真的是非常非常， 他可能没把自己当一个做这件事情，我是为了要当一个劳模，他不是， 没有没有， 他这件事情就是觉得，哎，我对这个人好，我这样去做了，我高兴，我开心， 是， 他 是 那样的一个人， 就是这样的，对，我当时，哇，我觉得 你在想，原来劳模是这样， 对，当时真的是被折服了，在会后会有很多的交流嘛，阿姨会跟我讲很多很多的一些道理。 他给我讲的一个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你的定位问题。 嗯， 你的一生中会有很多很多的角色，今天你是一个学生，明天到社会上你是一个员工，生活中你又是一个，就是未来你可能还会要当爸爸当丈夫。 嗯， 然后呢对于你的家庭来讲，你还是你爸爸的儿子，你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你要扮演好每一种角色，大家都是平等的，还是杨绛先生那句话，你只有平视大家， 嗯， 你才能就找到真正的自己。对，其实就李素阿姨说的是，她不是为了当老母啊去做这些事的，她是真正的热爱这些， 嗯， 热爱生活，她才成为老母的。 嗯，是的， 对。 所以这些年做公益的经历，对你。包括现在马上面临要找工作的问题，下一步发展的问题，以后人生道路的规划问题，是都有影响的，对吗？ 对。 那你下一步？ 嗯，对，明年毕业。 毕业了以后，你看这个学校的这个组织活动应该是参加不了了，你不是在校生了吗？ 现在就是已经参加不了了。我大三的时候就已经从我们 就应该让位了，是吧？ 对，已经让位了，但是退下来之后一直没有闲着， 嗯， 一直在做。我刚才跟您说了，我每周六都会去，这就是下周四，然后上周六，刚才还跟你提到了燕校长，我觉得今天，来这儿，我觉得我其实蛮惭愧的，真正来这的应该是像李素丽阿姨，像燕校长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您听过有没有听过那个燕京小天鹅公益小学，燕校长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尊敬的人，他是咱们航天现场的一个老前辈。8年前参与到了这样的公益支教活动当中，当时就是接触小天鹅学校的时候，是当了一个数学老师，就是打工子弟学生。 打工子弟学校。 对，当时那个学校马上学校就要停办了，燕校长当时非常非常有勇气，把工作辞掉了，多么大的勇气！你想辞掉这个工作，那他的生活 他就为了把这学校办下去是吗？ 对，因为他如果不办的话， 这孩子们就没地儿上学。 他当时就是我跟他聊的时候，他说：“那如果我不办的话，那这些孩子怎么办呢？他不办，这些孩子真的就没法学上学了呀。”他给这所名学校起的叫小天鹅公益小学，他一直在跟我们讲的是，这些孩子不是丑小鸭，他坚持了8年，而且他真的是硕果累累。我觉得这样的人才是真的值得来这里做分享，我今天很惭愧。 那你以后工作了以后还会把这些公益的事情接着做下去？ 对，我现在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一块是我们需要做的，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很有就是等到我成长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我会辞去我的工作，然后呢去专注的把公益做好。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是要想写一本公益理论还有方法论的书，能够供未来有公益心的人来去参与，能够阅读的，能够供他参考，是想把自己的这些经历然后能够总结出来，让大家更好的去热爱公益。我一直想把公益变成一种时尚，让它年轻化，青春化，因为只有所有的年轻人来参与公益，这个社会才是更加就是蓬勃向上的一个社会，那种氛围你会想得特别特别的，我觉得只要是个人都会特别喜欢那样的景象，大家都在互相帮助，都非常非常热爱自己的生活，热爱自己的工作，而且我们身边的人只要他有困难，大家都会搭把手帮帮他，这样的社会多好呀。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开始求职了吗？ 那我已经开始求职了。 那你会把你做公益的这些事情写在你的求职申请里头吗？ 有时候会写一点，但是我不会过多的去写，因为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找工作就是找工作，公益就是公益，这不是你觉得你比别人高尚的资本。我做这件事情，我也只是因为我自己非常非常快乐，我觉得它非常有意义，我去做它的。我觉得其实做什么事情，就是做公益也好，还是做别的也好，还是打游戏也好，如果你过度的话，它也不是很好的事情。对，只有你在喜欢它，愉悦它，然后在一个适度的情况下，你这个东西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才是一个持续的去做的。 要找平衡的，你不能说我一腔热血，我就是一脑门子扎到公益里头去了， 对对对， 然后我没钱养活自己， 对，到时候你都成了社会的累赘了， 对啊，就是， 你还怎么去帮助别人啊？真正的去做公益，能够做公益的人，他们都是自己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我在参与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大家都是非常非常有能力有高度的人，就是这个圈子大家的内心纯洁， 先把自己 有能力，对，大家都活得非常好，然后呢， 然后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引导啊。因为你看优秀的人都在做公益，那为什么我不去做呢？我也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啊，这就是一种引导。那如果说哇，我放弃我的工作，肝脑涂地什么的，你说 自己的这一块都没有发展好， 对，这是一种错误的引导。大家会想的 就是 你做公益，你变成都变成 做公益不是一种牺牲， 对，你都变成这样了，我为什么还要去 共赢的局面？ 对，你都变成这样了，我为什么要成为你这样？他可能就不去做了。对，你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去引导。优秀的人都在做公益，而且越做公益越好。我越做公益，我的生活越来越好。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我去牺牲让自己变得那么痛苦。我觉得那种的引导不太合适。对， 是，我很同意你的观点。 谢谢。因为我也有一颗想创业的心态，我大二学除了做公益之外还一直在创业。对，然后呢也是想的去尽早的去了解社会， 就是能感觉你是一个特别有热情的人。 对，一点都不惭愧的说，是非常 火热的青春热情要投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啊，我觉得 如果以后创业，我也觉得你应该也是一个很拼的人。 现在工作就很拼。 就如果创业成功，也会有更多的资本去做公益。 其实最初有创业的心的时候，就是因为公益，你知道吗？我当时去，就刚才跟您说的一个，就在去解放军301医院的时候帮助那个孩子，我看到那个孩子那么惨，就是你面对那种你特别特别无奈的时候，就是当你想做一件事情，做一件好事，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你无 能 为力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痛苦。 对，是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一定要有钱，我没有钱的话我该怎么做这些事情呢？对，那时候就开始萌生了创业的想法。我有一个目标是在35岁之前给母校捐1亿。 太牛了，这个目标。 是。然后呢给自己5年时间，从现在到社会上去了解社会，从第3年到第5年要到世界各地走一圈。然后去了解世界，了解社会。然后呢5年一到立马开始自己的创业计划。然后呢到35岁的时候，和学长一起回学校给母校捐钱去。 听起来很美好。 是很美好。 你觉得有多大可能性实现呢？ 只要自己就是目标有。是，您听起来像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童话，但是当你每天都在坚持的去学英语，当你每天都在坚持的健身，每天都在热爱工作，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可以触及的计划。它不是一个空虚的计划，因为你每天都在接近目标更进一步。我每天都在改变，我每天都在变得更好。当你始终在一直坚持的去做一件事的时候，而且这种信念非常非常的坚定，你的身边会有很多人来帮助你去实现你的梦想。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做公益这件事情也是你未来做大事的一个动力，以及你丰富自己精神情感和内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吗？ 是的。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巴尔扎克扎金的一句话，就当我闭眼之时，我不会觉得我一生碌碌无为。如果人生会有很多苦难的事情降临在自己的身上，那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始终觉得不苦不难不人生，这是我面临的事情的时候的一个心态。我对未来充满期待。 好了，听众朋友，义工金建华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